京时间13点整。 北京故事广播 FM 95.4 AM 603，你的故事天地。遍览文坛群星，萃选长篇力作，每一天让我们和小说有个约会。北京故事广播，长春天天地。 马特是一个离过婚的男人，他离开了北京，奔赴云南创业。在打拼事业的千辛万苦中，他的个人感情之路能否有所收获？面对自己的两难人生，马特历尽了酸甜苦辣。欢迎收听小说《离婚男人》，演播李凯。 此时杨凡拿来了一块云南普洱，这是我自己的存货，准备带回家乡的。现在我做了贡献了，请大家品尝。 周大业急忙摆摆手：“ 哎呦，这么好的东西你就省省吧。”“ 不，小妹在这儿，这茶一定别有韵味。” 杨凡打开包装纸以后，露出直径15厘米、中间两指厚、边缘一指厚的黑黢黢的茶饼。杨凡用手掰下一小块，再把这一小块掰成4小块，分别放进4个杯子，立即沏上小半杯水，稍微一泡，将水倒掉，然后重新沏满。马特端起来闻都不闻就要喝，立即被旁边的杨凡制止了。 嘿，马特，别急，品茶呀，没有上来就喝的。 啊，怎么回事啊？ 先要闻味儿，然后等茶汁出色，再细细品。品茶呀，也没有上来就一大口的，要小口抿，先用舌头体会，再让茶水在口腔里巡回一遭，方可咽下。咽下之后，也不急于抿第二口，而是反复回味第一口的感觉。这第一口的感觉啊，最重要了，几乎就是给这杯水的质地盖棺定论了。 而要想这盖棺定论不出偏差，必须回味再三。如果感觉没把准味道，再抿一小口作为补充。 孙小妹问：“ 杨姐研究过茶道？” 杨凡说：“ 哪里呀，我们家父亲懂茶，我受过熏染。” 说话间再看杯中茶，已由淡黄转为红褐色。马特闻了闻，便迫不及待地喝了一口，没喝出味儿来，却被烫了一下。马特扑的一口把茶吐了出来，大家哄笑。 杨凡着急了，紧着说：“别着急，别着急，你非这么急，你是赶火车呀还是赶飞机呀？” 马特一时尴尬，便遮掩道：“ 哎呀，听说这个普洱茶产于云南普洱县。” 孙小妹说：“应该差不多吧。” 杨凡急忙纠正：“ 不，产于西双版纳澜沧江沿岸。” 马特说：“我在电视上看到100年前的普洱茶一饼卖到几十万呢。” 杨凡说：“这不新鲜，因为西双版纳属于亚热带气候，四季常青，雨量充沛，土地肥沃，这得天独厚的条件成就了普洱茶丰富的营养成分。《本草纲目拾遗》里边就说：‘普洱茶清香独绝也，醒酒第一，消食化痰，清胃生津，功力尤大也。’” 周大业插话说：“杨凡呐，你买这饼普洱茶怎么也得花几千块钱吧？” 杨凡说：“ 这茶饼是十年前买的，花了5000。马特对孙小妹说，孙小妹你看啊，杨凡对你多重视，我们天天跟他在一块儿，他从来没请我们喝过普洱茶，慢说普洱了，连茶叶沫也没让我们见过。杨凡接话来说，马特你少编排我。孙小妹咯咯笑了，我哪有那么大的魅力呀，杨姐还不是冲着设备价格吗，也罢，我再降10万。周大业立即鼓掌。马特揶揄一句，老板呐，你别高兴太早，电局那边还欠着40多万呢，人家过几天还得来催，否则呀就给你断电。周大业冲着孙小妹双手直抖，小妹啊，你看干企业容易吗，你们卖设备的只考虑多提成，而我们天天精打细算，勒着裤腰带过日子，年纪轻轻头发都抽白了，你看。周大业把脑袋歪过来让孙小妹看，孙小妹在周大业脑顶上拍了一掌，耸了鼻子，去，几天没洗头了。大家又笑，孙小妹却又开口了，我再降10万。周大业一听急忙凑过来跟孙小妹握手，哎呦姑奶奶，你就别挤牙膏了，一次到位不就得了。孙小妹一本正经地说，不行，那样的话我回去也没法交代。周大业摆摆手，算了，这个话题到此为止。哎，杨凡你安排一下，中午咱们去嘉宇酒店。孙小妹站起身来，来回走了几步。大业呀，你们公司的情况我都考察了，我的脚呢也已经好多了，今天下午我就回昆明了，你别安排酒店了，你安排马助理送我吧。周大业一听这话便冲着马特咆哮，马特呀马特，你是怎么给孙小妹按摩的。马特说，你喊什么呀，难道让孙小妹的脚快点恢复也错了吗。周大业说，当然了，小妹多住2天就能多降20万。孙小妹说，大业呀，你不能怪罪马特，降价也得看看有没有空间不是。杨凡说，小妹请你多理解哈，干企业的人们啊都是殚精竭虑挖空心思的。周大业赶紧说，杨凡呐，你跟着去昆明，一路上要好好照顾小妹。谁知孙小妹却说，有马助理就行了，杨姐不用跟着耽误时间了。周大业摇摇头，小妹啊，咱明人不说暗话，我对你与狼共舞不放心呐。杨凡也紧跟着帮腔，小妹妹妹，有人早就对你垂涎三尺了，你赶紧快跟大业把关系明确了吧，否则大业不踏实，旁人啊还会跃跃欲试。马特气愤地大喊，你们都犯神经是不是，孙小妹是老板的女朋友，别人能随随便便伸手吗。杨凡恨恨道，哼，我承认你可以为朋友两肋插刀，也说不定几时插朋友几刀。大业说，好了好了好了，都是玩笑玩笑，马特，哎，哥们儿，别往心里去哈，你和杨凡去送小妹吧。去昆明整整3个小时的路程，马特始终照顾好孙小妹。不知不觉间，汽车驶进了孙小妹的单位，临下车，孙小妹搂住杨凡亲了一口，又对马特说，马助理谢谢哟。马特微微一笑算是回答，三个人一起下车握别，孙小妹边往前走边回头， 今天我真高兴，再降十万。 目送孙小妹慢吞吞上楼去，杨凡对马特嘀咕，看他降价多么轻而易举啊，偏偏就不给你降。 两个人回到车上，马特对杨凡说，告诉你个好消息，不能跟孙小妹透露啊。 可以啊，什么消息啊？ 市政协啊答应给咱们贴息贷款500万。 我早就知道了。 明天呢，我跟周大爷去市里办手续，你也去吧。 我甭跟着了， 你们不要高兴得太早，资金缺口仍然很大。 胃口别太大，这就不错了。 真希望啊，多来些人到咱们公司参观。 汽车在昆明市里掉头，从金马和碧鸡两个牌坊下经过，抬头望去有点像老北京的牌楼。 杨凡说，昆明市的景致不错吧？难道跟北京的牌楼有什么区别吗？ 那当然了， 你听着啊，昆明呢是一个历史悠久的城市，远在3万年前的旧石器时代就有人居住了。随着历史的进步和时代的变迁，昆明留下许多文物古迹和人文景观，其中金马碧鸡牌坊就是著名一景。牌坊始建于明宣德年间，至今已经有400年历史，被誉为昆明的象征。 金马碧鸡名字很蹊跷啊。 没错，相传在很久以前，明镜般的滇池中有一道金光闪闪的神马，如果它与凡马交配，就会生出雄俊的滇池驹，能日行500里。这匹神马呀，常常在昆明东面的松林间时隐时现，现的时候金光四射，万木生辉，在翡翠般的西山上则有只碧玉般的凤凰，它的歌声悦耳动听，远近数十里可以听得到。每当凤凰展翅，便五彩缤纷，炫人眼目，美不胜收。当地人民不知道它叫凤凰啊，于是就称之为碧鸡。后来啊，人们就把隐现金马的东山叫金马山，把凤凰展翅的西山叫碧鸡山，还在昆明城中修建了金马碧鸡两座巍峨壮丽的牌坊，而把这两座牌坊所在的街道取名为金碧路。 哟，你怎么知道这么多呀？ 2年前我和老板一直在昆明做筹备工作来着。 看来你们亲密接触的机会挺多的呀。 你别自己眼斜，看什么都是歪的，我们之间呢干干净净的。 我不信，男女之间不可能不发生故事。 切！ 杨凡狠狠瞪了马特一眼。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北京故事广播《常书天地》，小说《离婚男人》。 于小五帮着小花家垒围墙，小花父亲打下手，小花笑嘻嘻地给于小五点上一支烟，塞进他的嘴，样子很亲昵。于小五喜笑颜开，小花母亲在身后欣喜地看着他们。旅游团大巴停在旅馆门口，大家下车，马兰兰的面容十分疲惫。另一辆大巴停在另一家旅馆门口，大家下车，小文的面容十分疲惫。小鱼把汽车直接开进敞亮的车间，库房设在车间里，汽车停在库房门口，小鱼、马特跳下车搬箱子，库房人员跑出来帮忙，汽车驶回公司大院。小鱼、马特、杨凡下车，小鱼擦车。杨凡擦着汗和马特耳语， 今天晚上奖励你，来我屋吃吧。 你有好菜啊，我有好事儿。好吧，我去。 马特急匆匆去食堂买饭菜，然后端着离开食堂，直着脖子往杨凡宿舍走。于小五和小花从寨子里出来，两个人牵着手走着，突然站住脚接吻。于小五捧着小花的脸问： 小花，你愿意嫁给我吗？我没钱，是个穷光蛋，我家里也没有钱，也穷得叮当响。 没关系，咱俩在瓷砖厂好好干，慢慢攒钱。 起码要攒3年，你等得了吗？ 只要你等得了，我就等得了。 我真有点等不了了。不行的话，咱们先那什么，过后该结婚再结婚。你们云南不是实行这个吗？ 去你的，别人谁爱实行谁实行去，反正我不实行。 小花，我爱你。 小花听了这话，又稳住了于小五。于小五和小花走进大院，又情不自禁吻了一次。杨凡听见敲门声，首先看了马特一眼，马特便努努嘴儿。杨凡走过去把门打开，见是小智，满脸泪痕。 杨姐，马哥，我妈刚来给我打电话，家里着火了，我得请假回去。 马特立即放下碗筷。 啊，我跟你去。 他跑出屋子，来到后排小鱼宿舍。小鱼没在屋，马特大喊： 小鱼，小鱼。 小鱼应声从别的屋子出来，手里还端着碗。 别吃了，咱立马去小智家。 咋着了？ 小智家着火了。 小鱼急忙进屋割碗，然后出来跑到前排空地把车启动。小智上车，杨凡也想上车，被马特阻止： 你看护院子吧。 此时于小五跑过来问： 怎么回事啊？ 马特一把拉住他： 走，一起去小智家，失火了。 出了河湾工业区，没有路灯，四处黑黑的。于是小鱼把车大灯打开，让两道光柱劈开前方的黑暗，一路呼啸向着县城风驰电掣。马特坐在副驾驶位置上，看了一眼表盘，120迈。汽车驶进县城，再拐几个弯儿，来到小智家，却见门前早围了一大群人。小面包只能停在人群外边，马特和小智、于小五、小鱼急忙跳下车，挤过人群往屋里走。就见屋里地上水流成河，正鼓鼓地往外漾着。屋里人们进进出出地在忙。这时，小智的母亲从屋里出来，一看见马特，立即泪流满面。 大叔啊，这可怎么办呢？ 别叫我叔，叫我马特吧。损失大不大？怎么这么多水啊？ 刚才消防队来过，用水冲的。本来家里就穷，这把火把家底儿全烧光了。 嫂子，哦，伯母，别急，总会有办法的。 小智他妈呜呜地哭了起来。小智走过来问： 妈，我爸呢？ 在里屋呢。 小智进里屋去了。这个时候，于小五和小鱼找来扫把，开始哗啦哗啦往外扫水。马特脱了鞋，拎在手里，跟着小智母亲趟着水来到后厨。只见墙皮被熏得黢黑，屋里的家什已经碎的碎，瘪的瘪，乱七八糟，一片狼藉。 小智的父亲拿来笸箩，把打碎的碗碟收进去，小智也在旁边跟着规制。马特把鞋放在高处，也跟着搬搬挪挪。小智抽泣着问马特： 马哥，怎么办呢？ 智智，你明天就不要来上班了，我回去就替你跟周大爷请假。 马特好像在回避主要矛盾，问题是让他说什么呢？小智家现在最缺的就是钱，而马特正囊中羞涩。这一年才刚刚开始，他的年薪再多也不过是水中花镜中月墙上的画饼，多掉链子。等到屋里的水都扫出去，于小五和小鱼已经累得汗流浃背了。接着他们俩又干了一件事儿，简直让马特无地自容。小鱼从口袋掏出钱来，把里边的钞票一扫而空，全数交给了小智。 小妹妹，这是我前半年的存款，请你收下。 小智连忙推拒：我不要，你也不富裕。 小鱼说：你难道嫌我是司机，看不起我吗？ 哪里呀，我收就是了。 小智迟疑地把钱接过来。这时于小五走上一步，站在马特和小智中间，拿着一张银行卡。 小智妹啊，这是我来公司两年的存款，你收着。 小智一听立即惊呼：不行不行，太多了，你不得存钱结婚吗？ 于小五说： 结婚啊，再说结婚的。 他们彼此你推我推，来来往往，让马特好生尴尬，怎奈手里没钱。他估算了一下，于小五一个月工资1500，除去吃饭抽烟，剩下1000应该没问题，两年下来至少有20000块钱。他不觉灵机一动： 智智，于小五这钱你就拿着吧，就算公司给你的补助，回头我让周大爷把钱还给于小五。 小智说：马哥，你能做老板的主吗？ 难道周大爷这点同情心也没有吗？ 于小五固执地把银行卡塞进小智手里。 小智妹，你和我一起进的公司，没有爱情也有感情，没有感情也有交情，对不对？ 小智感动得热泪盈眶。 我就听马哥的，你们俩的心意我都收下了，你们的钱就算是我借的，容我以后有了钱再还你们。 离婚男人以幽默调侃的笔调，通过曲折惊险的故事，将离婚男人马特的爱情史与创业史展现到大家面前。马特身边热情洋溢的公司女白领、花店的女老板、业务员小姑娘，让男主人公应接不暇。而真正能够走入马特心中的会是谁呢？真爱的样子到底是惊心动魄，还是平平淡淡？小说《离婚男人》已由北京联合出版公司出版，作者严波，本节目编辑张璐，演播李凯。小智的父亲在门外的空地上招待马特和周大爷吃饭，众人其乐融融。小瓜的爸妈规劝小瓜，但他却愈发叛逆。欢迎您明天同一时间继续收听离婚男人。关于婚恋，我们都知道一句耳熟能详的话，它就像是去海滩上捡贝壳，不要捡最大的，也不要捡最美的，而要捡最适合自己的。切记捡到后赶紧离开海滩，再也不要回来。这番话以巧妙的比喻道出了婚恋时所需要遵守的门道。